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零一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7月29号星期四，农历6月20，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今年以来我国洪涝灾害导致3481万人次受灾，146人死亡失踪。 今明两天北京有大到暴雨，预计会对早晚高峰造成影响。 交通部门围绕防汛工作回应市民关切，地铁不具备安全运行条件时坚决停运。 北京市献血条例草案提请审议，献血者配偶直系亲属可以享用血优待。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秘书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周学文昨天表示，今年以来，洪涝灾害已经导致我国3481万人次受灾，146人死亡失踪，直接经济损失1230亿元。 周学文说，预计8月底前，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南北各有一条雨带，其中北方雨带主要位于京津冀大部、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和辽宁西部。8月中下旬，上述地区有发生极端强降水事件的可能，部分江河流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与此同时，后期可能还会有多个台风生成登陆影响我国，并有可能北上。 受高空槽和台风烟花减弱的低压外围云系共同影响，预计今明两天北京将出现大雨到暴雨。这次降雨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雨量东多西少、阵风风力大的特点。 降雨预计今天早晨开始自东向西北逐渐增强，明显降雨时段在今天下午到夜间，明天夜间逐渐减弱结束，全市平均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降雨时平均风4级左右，阵风6-7级，东部地区阵风可以达到7-8级。 降雨将影响今天和明天的早晚高峰交通，请公众合理安排出行，注意交通安全。7月份以来，本市强降雨过程多，土壤含水量大，山区和浅山区山洪、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请公众不要前往危险地带、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 进入汛期，几场大雨牵动人心，城市交通防汛形势严峻。昨天，市交通委等单位围绕防汛工作回应市民关切。地铁方面表示，当车站出入口发生雨水倒灌时，将立即关停电扶梯、电梯等设施设备，调整闸机方向，引导乘客不要靠近积水区域。 根据交通运输部日前印发的关于切实做好城市轨道交通防汛工作的紧急通知，当发生淹水、倒灌等突发事件时，本市地铁将严格按照《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管理办法》要求，不具备安全运行条件的将坚决停运。 昨天上午，北京市献血条例草案提请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审议。条例草案从支持鼓励无偿献血、强化宣传教育、规范采血用血、建立风险应对和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了规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006年，本市就已基本实现临床供血100%来自自愿无偿献血。2019年，本市献血量约134吨，居全国城市之首，献血总人次40.4万人次，其中常住人口人均献血率为18.7%，远高于全国人均献血率11.1%。北京市献血条例草案规定，本市依法实行无偿献血制度，坚持个人自愿原则，提倡18周岁到55周岁的健康个人自愿献血，既往无献血反应、多次献血的健康个人，主动要求再次献血的，年龄可以延长到60周岁。市司法局局长李富莹说，条例草案规定了献血者荣誉、用血优惠、优先用血以及其他优待。 对献血者发给献血证书，征得本人同意后，向社会发布光荣榜，给予献血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用血优惠，在保障极危重病患者用血的前提下，对献血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优先安排临床用血，鼓励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等的管理单位给予献血者优待，规定单位应当为职工献血提供便利，可以给予补贴、奖励等。 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办公室主任刘玉芳在报告中建议，要在法规草案中进一步加大对献血者的褒奖， 建议进一步拓宽对献血者的奖励形式和内容，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献血的积极性，构建起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具有首都特色的献血激励和保障制度。 暑期往往是避暑游的高峰期，市民出游大多选择南下北上或者西行，但是因为近期的南京疫情、江浙台风和河南水灾，市民的出游选择也受到一定影响。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本地市民出游还以周末京郊避暑为主，像密云、怀柔、延庆在周末都会迎来大批的自驾游客，为此当地也都在不断的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尤其是丰富夜游产品，让游客不仅游在当地，也能够吃住在当地、娱乐在当地。比如说延庆八达岭景区推出有夜长城项目，白天外地旅行团返程后，市民朋友可以在凉爽的夜色中登城，欣赏夜光聚龙美景。在怀柔区，多家景区还联合北京旅游集散中心推出了夜游线路，游客乘坐巴士可以在雁栖湖夜游，欣赏金碧山水的景色，晚上9点多返程。境外线路来看，北京游客贡献了河北一半左右的游客接待量，是河北最重要的游客来源地，尤其是河北北部的承德、坝上地区是北京市民夏季避暑的经典目的地。从怀柔方向出京，往玉道口的国家一号景观公路沿线有不少免费的打卡点，七八月份沿途景色秀丽，夜间气温20多度，非常凉爽宜人。另外因为疫情原因，不少人难以出国旅游，地域面积广大、民族风情独特的西北地区就成了国内长线游的热门目的地。马蜂窝数据显示，新疆喀什、伊犁、阿勒泰以及青海的青海湖环线、甘肃敦煌嘉峪关等地持续位列旅游热度涨幅最快榜单。当然近期的出游热点肯定离不开福建泉州，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将泉州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而成为世界遗产将对景区和目的地的知名度有较大影响。像2018年下半年，贵州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景区当年接待游客量就突破100万级，也可以预见泉州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成为不少游客打卡的目的地。 国内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昨天联合公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公正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指导意见，指导各地进一步规范公正服务价格。 值得关注的是，意见加大对社会反映的天价房产继承公正收费治理，明确对涉及居民房产继承遗赠的公正事项，鼓励各地按房产面积计价，或同时按提供按房产面积和标的金额比例两种方式计价，并从低选择。 按标的金额比例计价的第一档，也就是费率最高的一档，费率不得超过0.5%，并阶梯递减。同时规定，单套居民房产办理上述公证事项费用总额原则上不得超过10000元。 来关注疫情，自7月20号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检出9例阳性病例以来，到昨天零点，南京全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53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例。根据南京市卫健委通报，经过流调发现，南京近期新增病例主要集中在机场及周边地区。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被称为长三角世界级机场群重要枢纽，航线通达国内78个主要城市及国际和地区35个城市航点。在一周多的时间内，异地也陆续发现南京机场员工的家属、航班乘客等感染。截至27号，传播链已经延伸到5省10地。 昨天，南京部分区域疫情风险等级调整，中风险地区增加到42个，有高风险地区4个。成都、扬州、常德等地报告感染者，南京疫情的关联感染者还在增加。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昨天发文指出，在境外疫情形势依旧不容乐观的情况下，禄口机场存在监管缺失、管理不专业等问题，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没有落细落实。 将视线转向国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当地时间27号更新建议，称已经完成新冠疫苗接种的群体，在疫情高传播区域的室内公共场所仍然需要戴口罩。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27号发布的全球新冠疫情周报分析显示，上周全球新增确诊病例超过380万例，与上上周相比增加8%；新增死亡病例超过69000例，与前一周相比增加21%。 在这一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位居全球前5位的国家是美国、巴西、印度尼西亚、英国和印度。其中，美国一周新增确诊病例超过了50万例，比前一周增加131%。 奥运速递。 昨天东京奥运会结束第五比赛日的角逐，中国代表团收获三金一银两铜六枚奖牌。来听体育广播记者林苑发自东京的报道。 中国赛艇队以绝对优势夺取女子四人双桨冠军，陈云霞、张琳、吕洋和崔晓彤四人一路领先，以刷新世界最好成绩的表现夺冠。延期进行的赛艇比赛这一天总共产生六枚金牌，老将张亮和刘志宇还收获了男子双人双桨铜牌。中国跳水队由王宗源和谢思义把里约奥运会丢掉的男子双人三米板夺了回来，中国跳水再添两个新的奥运冠军。老将石智勇同样以破纪录的表现在举重赛场夺冠，拿下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的第12枚金牌。虽然三金入账，但一块银牌的产生更加牵动人心。带伤上阵的肖若腾在体操男子全能决赛当中拼到了最后一项，以 0.4 分之差惜败，拿到一枚银牌。在奥运会新增项目3对3篮球比赛中，中国队的姑娘们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法国队，首夺奥运会铜牌。羽毛球赛场，郑思维、黄雅琼和王懿律、黄东萍这对双保险携手进入半决赛。而这一天羽毛球赛事里最大的冷门当属男单夺冠热门桃田贤斗止步小组赛。29号东京奥运会将进行23个项目比赛，产生17枚金牌。中国队在游泳、乒乓球等项目当中都有冲金可能。羽毛球混双半决赛，两队中国选手将力争会师决赛。而此前两连败的中国女排将会迎来和俄罗斯队的第三场小组赛。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报道，本市为65岁以上老人提供脑健康体检。 北京青年报关注，教育部开展中小学有偿补课专项整治。 新京报报道，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规范人脸识别应用，商家不得强制索取非必要个人信息。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上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重点来关注，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第八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城市体检评估和完善服务包制度等事项。 早上7点30分播出的主播在线京城经事关注，香山道路护坡坍塌导致老年公寓五人遇难，京津冀地震预警网建设完成，具备震后秒级预警能力。前沿科技关注，陈薇院士团队研发的吸入式新冠疫苗公布实验结果。 在最近的综艺节目《向往的生活》中，嘉宾史航推荐了一本书，名字叫《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上午10点25分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逛动物园的时候该注意些什么。 2021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系列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如何让数字经济可见、可感、可触摸？数字化创新产品和服务正在怎样走向百姓生活呢？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发行。1938年8月，第二个中文译本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目前使用较多的中文译本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三个版本有着怎样的渊源？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邀请到法官和您说一说《共产党宣言》中文译版源流中的版权保护。 整点快报节目今天将连线记者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市人大听取市单用途预费卡管理条例草案说明，北京发布上半年环境执法典型案例，北京西单时尚节开幕，相关连线内容欢迎您收听。 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前和因为技术系统改造，今天上午9点到12点临时停机，欢迎听众朋友通过调频94.5兆赫或者听听 FM 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节目。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我们一起来关注。近年来，我国脂肪肝越发常见，发病率也逐渐增高。昨天是第11个世界肝炎日，业内人士表示，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已经成为我国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如果不进行干预，部分患者可能发展为脂肪性肝炎甚至肝癌，急需引起重视。

近期赵先生想与产权方进行协商购买产权，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当年跟他签署租赁合同的展览路房管所却告诉他，六号楼的产权不在展览路房管所，而是在房屋的建设方北京华天影视集团。赵先生说， 这会儿在找房管局，房管局说我们现在不承认。 补齐租金之后的那些年你们还有再给他交租金吗？ 后来就因为一直房管局也不管了，不管了，什么上下水啊、房顶漏了这些都没人管了。华天 这个楼的产权 交给西城房管局了，可是西城房管局现在不承认，糊里糊涂就住40年了。究竟你现在究竟归谁管？产权是谁的？我这代人没了就没了，我还牵扯到下一代呢，将来你什么都没有，孩子要去找谁呀？ 记者看到公房租赁合同上的甲方为展览路房管所，最后一页还盖着展览路房管所的公章。一位恰巧经过的邻居也向记者表示，自己也面临与赵先生一家相同的问题。 什么都没有， 一样，我们都是，他也没有。 这楼里的人都是一样的，现在什么都是不知道，瞎住着呢。 对，啥 也办不了， 什么也办不了，孩子都入学都难。 进步小学多近呀，不让我们上， 多事 不让我们孩子上，没有房产证明人不给接纳。 为搞清楚榆树馆东里六号楼的权属问题，记者首先询问了展览路房管所的上级单位北京德源兴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榆树馆东里六号楼它现在这个产权是不是在这个展览路房管所这边？ 不是。 确定吗？ 我确定。 那它的产权是在哪儿呀？ 产权单位是华天影视公司，它现在这情况不就是没人认领吗？华天说不是他的，他有一个1996年的一回击啊，说这个区政府让房管局管他了，我们也不是房管局，但是房管局也没最后把房交给我们呀。 那这个产权是否在房管局您知道吗？ 也不在房管局，产权不使的这个楼的建设登记方就是华天，原来叫做西城影视公司。 按照这名工作人员所说的，记者又询问了与赵先生对接过产权事宜的华天影视集团的工作人员陈先生，他告诉记者， 这个我具体也不太清楚，因为这个事儿现在相关部门还在讨论这个事情呢，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不太好意思，我现在没法给你具体答复您，涉及到很多的相关的部门，到时候那个有了定论，我们当然会跟这个居民联系的。 就是说现在还没有确定六号楼它到底是归哪个单位是吧？ 目前还没有确定的一个结论。 随后记者又辗转联系到了华天影视集团的宣传部门，并将问题反映给了他们，但工作人员核实后微信回复记者表示，经核实，这个房子不属于华天，两方各执一词，那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记者又联系了西城区房管局，工作人员表示， 产权你得去问那个不动产登记大厅去。 赵先生在7月28号一早带着当年的公房租赁合同来到西城区不动产登记大厅进行现场查询，查询后赵先生电话反馈记者说，并没有查到六号楼的任何登记信息。 他说榆树馆东里六号楼就没有在这儿登记。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拨通了西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 只有单位的房或个人的私房登记在属地的不动产登记部门，如果是房管所房管局的房，您只能问房管局，他有自己的那个相关系统。 记者再次致电西城区房管局直管公房管理科反映情况，工作人员表示， 租赁本上写的那应该是房管所的直管公房，他有可能没有移交成功，有可能存在这种事儿啊。你要说没移交成功，你就告诉我没移交成功，怎么为什么没有移交成功，中间有什么事儿，你得给我们个说法，后续怎么办，是还交给华天，还是你房管所继续接，这个我们都认，但是你得有个说法，重新起本，该起本，该怎么弄怎么弄。 两方各执一词，榆树馆东里六号楼的产权问题陷入尴尬窘境，产权方究竟是谁？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家住石景山区天翠阳光社区的听众张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家附近本来有华联和物美两家大型商超，但最近两年两家大型商超都被拆除，居民购物非常不方便。 这边原来有个华联超市，石门路要建一个桥，修桥给拆了，是去年国庆节就给关了。原来内湖里博车站有一个物美超市，是打今年五一以后关的，也现在这些小区就没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商超。 由于没有大型商超，张先生他们只能坐车去附近大型商超购买物品，往返不太方便。 这边7、8个小区里边有个小超市啊，买点日常的生活用品，说比较大一点的商超起码都得坐车5、6站以外，都到石景山或者到门头沟那边去买，